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至四惠桥路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玉桥至大山子路段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吴鸿钧《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14位，李心怡《不变》。 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 第13位 ，JW 王浩儿，《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崩翻，人间间可以笑逐一晚。 第12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11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第10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9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8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7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6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5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4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3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2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周日上午的10:03，这里是刚刚开始两个小时的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今天呢，我们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呢，带大家一起来浏览榜上的两位创作歌手他们的作品。首先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方大同在10年前的专辑叫做《乘月》，这张唱片呢以 Sing Along Song 开始，而在最后 Bonus Track 当中呢收录了这样一首中文歌，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为你写的歌》。 耳朵借我这几分钟，这首歌会替我说你在心中怎么形容，像荒漠开出花朵，原谅我的指头在颤抖，是我把黑剑打你的手。如果你心里也能写奏，请你对我轻轻点头。这是为写的歌，充满忐忑，将生命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只等你来上河，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斟酌，每个段落是你赢得的温柔，每小节的心跳触动想传到你的胸口，也没有一时澎湃激动，却能在深秋心血缠绵，这世界什么都会成就，除了你会痛的微笑。这是为你写的歌，充满忐忑，像生命所有人，只要你认可，只等你来唱和，我会在你左右。 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for you， 我每一天我越想迎合，陪伴着夜空，心口流动，直到两双手都弹走了，我还依旧为你写歌。 像是没所有转折，要你认可，值得你来唱和，我会在你耳左耳右。Cause baby I wrote this, I wrote this last for the singing alone。 来自方大同为你写的歌，最初呢只是 Sing Along Song 的中文版作为专辑的 bonus track， 而推出之后呢大受好评。08年的这张成月是方大同对夕阳的比喻，没有黄昏的忧伤，而凸显了浪漫的感觉。在这张专辑当中呢，除了方大同一贯的 Soul 和 R&B 结合的曲风，更突出了流行化的元素，同时呢作为情歌也有着独树一帜的表现。下面我们来听葛大为作词方大同作曲的这首歌，叫做一二三四五六七。 如果之前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我们总是爱走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像跟你每一天回家都顺路、下次看影碟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你没事代表在身后，一二三四五六七，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我 Oh no， 没时间寂寞。如果之前没斗嘴，全身感觉都不太对，早就习惯你出招我奉陪、我们总是爱作对，什么时候才能变一对，好想跟你每一天天幸福、下次看影片换我选，动作片难道你看不累，找不该走的流眼泪，让你靠近给我机会表现温柔体贴、为什么我一个 字都还没说，背面是盖的彩色后，一二三四五一起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一定会为你不保留，我想过 Oh no， 我没时间寂寞，想要牵线交货，想闯老板的祸，好不容易胆子都变偏词穷，全世界都在沉默，直到你说答应我要跟你在一起，每分每秒快乐的折磨，为什么我一个字都还没说，明明是该表态时候，一二三四五一起爱上你了，对不起，慢几拍麻烦你稍后，爱我别放过我，把你带着我来 say I love you， 我确实很在乎，一定让你非常感动。不会说话，总会说些不该说的话，也没办法，我知道我是傻瓜，我不是说情话的专家，别怪我，我搞不懂，要不是这条小小的虫吓得你跳进了我的怀中，这样跟你相拥，我真的很没用，要感谢这小小钟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奇怪，好像伤害了谁，或许我才坏，把小钟摔下来去换你的爱，有他用途，他用自己摔下的痛苦换我幸福，也许相爱是这样，有人快乐就有人受伤，别紧张，像我这样那么平凡，一张大总点，从来没人愿意多看我一眼，在人来人往之间，却有小虫换我心愿，要感谢这小小虫给我机会，这是我初次尝到恋爱滋味，感觉好 在不懂爱情的小时候呢，总是会用小小虫来吓唬喜欢的女生，长大之后呢，才觉得这样的表白暗恋的想法呢，实在是又傻又天真。这首小小虫呢，是方大虫和好友这个农夫发嘛一起啊想出的点子，用小小虫来比喻很 old school 的恋爱回忆。喜欢 soul 灵魂乐的方大同，他的歌呢就本来就很 old school 的感觉，而从出道以来呢，自己的这种独一无二的个人风格在华语歌坛呢也起到了一种新的音乐潮流。继续来分享《成月》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带来的是徐若瑄作词，方大同作曲，我们来听这首《如果爱》。 中脆弱，我才感同身受。 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属于他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 在2006年专辑《爱爱爱》当中，方大同和薛凯琪合唱了一首《四人游》，而在这张成月里去掉了一个人，有了相延续的爱情故事，也是这张专辑里最感人最高人气的慢板情歌。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三人游》，在这张成月专辑当中呢，有很多音乐之间的关联，比如说他给写给陈奕迅的《倒带人生》的 demo， 以 Hidden 就是隐藏这个轨道的方式收录，也是专辑的同名歌，叫做Orange Moon。 而从这段旋律再次延伸，就有了另外一首歌，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爱我吧》，是不是能听出这个倒带人生类似的旋律呢？ 别回答，别回答我，我爱着你也不能说。别回答，别回答我，我担心你是否我太亮了。可时空变换了这么多，给了你我心中的完。我不愿一切就要跟你离开，随着漩涡渐渐沉默。爱我吧，像是你的心动，说完了我都不想承认心痛，忘了吧，我也不能做再相信吧。爱我吧，我爱我吧，别回答，别回答我，我爱着你也不能说。别回答，别回答。

10:35，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小时呢，我们一共带来两张榜上歌手的专辑，都是创作歌手。刚才我们听过了方大同10年前的专辑《成月》，这个时段我们要分享到的是周兴哲在2014年的首张专辑《学着爱》。听到的是4年前周兴哲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学着爱》，歌词当中呢把爱和学习相结合，给出了纯爱系的设定。同时呢，作为还在新人期的周兴哲来说呢，也能够解读出一点点虚心求学的态度。在这张专辑当中呢，歌曲主题上有着很多的巧思，以不同的角度来倾听周兴哲，给出还在新人期的他更丰富的多面性。下面我们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歌，叫做《爱情导演》。 Baby 靠近一点，你的微笑是故事的起点，记得那一天街角偶然遇见，命运安排你走进了我的世界。别怪我不浪漫，我只是不怎么擅长表达我的爱，点点滴滴我都录下，现在为你播放，先别急着喊卡。 牵着你的手，背景更迭，走过几条街，相爱不用对白，不需境界。 OK, bring it back now. 是我做梦想的太多，幻想有什么英雄救美的机会，等乐园打烊放烟火庆祝 birthday。 现实总是假日宅在家里累了该被睡，我被我背了好多超经典的对白，却没有 timing 能够让我说出来。 OK I got it, 我懂，我真的太傻了，别再笑我小时候电影看多了。 在浮现，是你的甜美给了我灵感，又让我失眠。或许不像好莱坞的情节，我们爱的简单，感动却不平凡，把悲伤都化作用笑声去代替。就你和我没有人打扰的空间，谈起初恋，谈过几个夏天，侃侃而谈多么怀念。这是请说话的时间，就好像朋友在身边，聆听我的笑和眼泪，把梦想都写在我的怎么说，所以用旋律代替我。你的声音永远能安抚我，将讨厌的烦恼忘却，告诉我 年只有19岁的周兴哲创作演唱了《以后别做朋友》，受到关注，并且得到了索尼音乐的一纸合约。这一年的年底，周兴哲推出了《学着爱》专辑出道，创作加偶像的设定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有所呈现，很多歌曲都更凸显与音乐的关联，比如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跟钢琴说话》。那这张专辑呢是由多位音乐人参与填词，而旋律部分呢就由周兴哲一人来打理。作为首张个人专辑，周兴哲充分展现了他在音乐方面的创作功力，好听的情歌层出不穷。下面来听专辑当中的这首《再爱你》。 你说过幸福是流浪时有人守候，想就回头，我想爱就要在迷路里点盏灯火，好让你想到我。

我的意思。我从相遇开始决定好的事，是要爱你一辈子。 这首歌呢叫做《纯天然》，来自于品冠。以吉他男生出道的品冠呢，吉他这件乐器在他的音乐当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为了丰富专辑的内容，在这首《纯天然》当中呢，也加入了爵士乐的元素。2005年呢，品冠举行了《现在你在哪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邀请曾经的朋友来现场看他的演出。舞台上呢，他看到了曾经久别重逢的老熟人，内心一下子变得五味杂陈，过往的场景历历在目。情绪激动的品冠呢，在台北演唱会上哭的是不能自己。而在他新专辑当中也收录了一首与哭有关的歌，表面上这首歌叫做《不会哭的人》，但卸下一切装饰，每个人都无比脆弱。我们来听陈晓霞作曲，姚若龙作词，这首歌叫做《不会哭的人》。 明明在人生算安好的阶段，什么还梦见你笑得心酸？难道你留给我那一段灰暗？即使我并没有真的笑话完，想象过你遇上悲惨的背叛，从此被囚禁在紧闭的孤单，可是我却完全得不到快感，只觉得自己很悲哀，很不堪。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没见过我醉到崩溃的这些的拳头，像残留泪痕，最撕裂的吼叫，理解声无声。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不了解苦练对自己有多残忍，没底线的牺牲全破损，不用泪水洗净伤，永远会疼。不想要的礼物累积成负担，一句压抑情绪不叫做温暖，太隐忍就是往心中埋炸弹。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没见过我醉到疯，这些的拳头像残留泪痕，最撕裂的吼叫，理解声无声。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不了解苦面对自己有多残忍，没底线的心水洗净伤，永远会疼。你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 没见过我醉到崩溃，打破了门，流着血的拳头像残留泪痕，最撕裂的吼叫里皆剩无声。我以为我是个不会哭的人，不了解哭颜的自己有多残忍，没底线的牺牲让心全破碎，用泪水洗净伤，永远回疼。错了位置，已经比去年老了一岁的男子，爱情面前虚张声势仍那么幼稚。朋友都说我有着暖男气质，你说我只是窥视的冷血动物，沉默里暗藏多少压抑与教室，吉他声的言外之意难以辨识。爱是一时还是一时，至少此刻我在坚持，你要的吃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幕，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他生有言外之意，因为我起伏。坚持，你要的吃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幕，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吉他声有言外之意，因为我起伏，吉他声有言外之意，不由自主。 由李满婷作词、品冠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曲，也是他这次专辑的标题曲《言外之意》。这次发片呢，十首歌色调统一， 不同以往呢，品冠作品当中的明媚带着成熟男人对于生活的思考，而这次品冠呢也遗弃了以往众多从众多 demo 当中来选择作品的方式，而是呢概念先行，然后邀请创作人围绕主题进行创作，也有了他与维利安 Hush 等新生代的合作。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呢就是这个维利安词曲的这首歌，叫做想。 刷牙熄灯，一床的被窝，只有我拥有他的寂寞。遗憾惆怅，半夜摇醒我，提醒我还有更多。谁让我想，谁让我忘，谁让我向往却不敢妄想，我怎么想，我怎么忘，窗前枯萎的花朵，天花板上游走，高度刚好的枕头，刚好用思绪自我折磨。 半生

天干物燥，最高气温只有零度，外出请注意防风和保暖，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确保安全。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四五级转二到三级，最高气温零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3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在即将到来的戊戌年新春，中国儿艺第四届新春儿童戏剧嘉年华活动将再次启幕。西游记、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两节期间，中国儿艺将在北京、广东、福建乃至日本等城市和国家上演15台剧目、84场演出。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大剧场将上演西游记、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花神。假日经典小剧场将上演《口袋里的中国故事》《小布头奇遇记》《伊索寓言》《李尔王》《青蛙王子》。《伊索寓言》《小吉普变变变》《罐头小人》将分赴广西、广东、福建、湖南等地，而三个和尚要为日本的小朋友送去欢乐。在春节期间，中国儿艺还将举办《这一年我与中国儿艺一起成长》和过年聚戏的活动，用美好的回忆总结过去一年的成长，用满满的祝福传递新一年的期待。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11:3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首先我们来听品冠新专辑当中这首《难言之隐》。 面对面情绪的消极，可能是太在意，怕说错惹谁伤心，沉默的白噪音划破了我们的难题。如果说还在意，有什么过不去？曾经说不腻，如今的难言之隐，那一句我爱你，不知何时已被删去，还是不必言语。如今我离，也许更靠近属于我们的默契。最透明的秘密，没有难言之隐。说错惹谁伤心，深夜的电话里听得见心跳的声音，关心的呼吸里着急的等 熟悉。曾经说不腻，如今的难言之隐，那一句我爱你不知何时已被删去，还是不必言语，若即若离，也许更靠近属于我们的默契。

调，这样的旋律刚刚好，不高也不低，像我的心跳。这样的天气刚刚好，在一片冷漠之中，感觉心还在烧。这样的感觉刚刚好，不需要言辞来形容纷扰。哎呀呀呀，你可别笑我太无聊。哎呀呀呀，把你给忘了 听到这首歌呢，是新锐的音乐人 Hush 与品冠第一次合作的，这首歌叫做《言表》，写一种不由明说的在爱情世界当中的酸楚。品冠这张言外之意呢，依然是以抒情民谣为底色，这也是品冠一直给人的感觉，朴实低调，不过度渲染，以优雅细腻的方式娓娓道来。好，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等》。 绽放出雪花，我才懂得什么是咫尺天涯。等经历过沧桑的变化，终于明白你的爱多么无暇。却不给我时间来回 想你是曾经的月光。哦哦哦哦，你没等我捧给你春光，像梦一场回忆里摇晃，让我拥有温热的渴望。坚持的力量，哦哦哦哦哦耶耶哦。 当风雪染白了头发，我依然能够想起你的脸颊。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品冠全新专辑当中的这首《等》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你收听，稍后北京音乐广播带给大家的呢是由小航所带来的节奏驾到，那。在下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会迎来农历春节了，所以我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呢会暂停一次。那在春节过后我们会依然呢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相会。那今天最后呢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呢同样是出自品冠，我们来听这首《神奇的每一天》。 起小石头，衣服手脚弄得脏脏的， 这是我的魔法宝石，跟妈妈一起许愿。 外套袜子妈妈的墨镜，衣柜床上弄得乱乱的， 镜子我就 要飞起来，院子桌上弄得臭臭的， 我想把飞机画上去，要带妈妈去旅行。 也许我不一定看得懂你每一个行为举动，我们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十五位，吴红军《遥不可及》。 流星般闪过，遥不可及的痛楚。 第十四位，李心怡《不变》。 我坐在你身边，在近和远之间。 第十三位，JW 王浩儿，《你带着我的青春离去》。 一夕梦崩塌。 第十二位，方炯斌，最笨的人是我。 怪我软弱，伪装成想放开你的手。 第十一位，方大同， Catch a Dream。 第十位，薛之谦，像风一样。 像风一样，你靠近云都下降。 第九位，孙燕姿，我很愉快。第八位，李健，城市之光。 当那乌云遮挡月光。 第七位，周兴哲，如果雨之后。 我只想说我认真的爱过。 第六位，李宇春，一趟。 谎言在上街，尽全力反抗。 第五位，张靓颖，李荣浩，女儿国。第四位，陈奕迅，之外。 伤心之外，我明白爱并不存在。 第三位，蔡依林，幸福路上。 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 第二位，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其实我想要一种美梦睡不着。 本周冠军曲目，张惠妹，连名带姓。 再被你提起是连名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二月十四号的这一天中午十二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